三，背诵绕口令。一，瘸子和茄子。街上走来一个瘸子，背着一袋茄子，不小心撞了街边的木橛子，摔倒了瘸子，洒了茄子，气得瘸子不住地骂橛子。北边来了个小孩叫小茄子，手里拿着碟子，他放下碟子，扶起瘸子，捡起茄子，拔掉橛子，瘸子不住地感谢小茄子。